丁立云不顾危险将梅淑英背进了舅母常去进香的慈国庵内，没想到宋副官前来密告周世行，还交出了保密室的钥匙。 哦，宋副官深夜到此啊？ 周处长，你要的东西还在保密室。 周世行和王朝宗来视察街市，很多老人孩子饥饿而死，军队给饥饿的民众发吃的穿的，这时周世行却趁机离开了。他们要去干什么呢？密令最后会落入谁手呢？ 好了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上半段的旅行先要告一段落了，让我们稍作休息，稍后再见。 日本人霸占了我们的村庄，国军救救老百姓吧。 军长， 走。 前进，看准了敌人，他的硝烟，他的硝烟。